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06集《地下联盟》杨书燕。整个比赛持续了15分钟，所有人看得目不转睛。现场所有人在安静一瞬之后，轰的一声全体站起， 空白， 各种呼啸声席卷而来，犹如雷鸣冲破天际。比赛结束，所有赌约收盘，马斯家族胜，地下联盟败北。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哈罗德旁边那道身影上，他手撑着地，从擂台上缓缓站起来，眉眼依旧感觉到他的清冷嚣张，右手慢慢抬起，用拇指漫不经心地把沁到面具外面的血迹擦掉，才把手往下压了压。所有呼喊声戛然而止，秦冉淡淡地转身，拧眉朝看台西面看了一眼，直接从升降台下去，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徐二叔不由摸了一下发寒的背部， 哈罗德好像没敢打下去了。 身边马斯家族的青年看了徐二叔一眼，摇头道， 他的每一场格斗都是生死擂，在他手下不认输就是死，他在黑市上不要命是出了名的，每天至少一场生死擂，前几十场生死擂都是他的对手死亡，他也是整个人被抬下去的，366场比赛无一败率，几乎是神话。这是他为什么不是拳王却胜似拳王的原因。他的权力值瞬间爆发能达到1600以上，这评估值比他前两年还要高100，拿命拼，哈罗德他不敢。 生死擂之前是要签生死状的，向来没有江湖道义，谁狠谁更不要命谁就可能赢。签生死状的大部分人都是走投无路前来赌博的，就连哈罗德跟伯特也只是在实力到达后才在生死擂上打出了拳王的名号。一开始秦冉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被人抱着他必死的心观看的，但次次逆转，到后来即便他从第八级的擂台直接跨越到第十级，都没有人压他输了，只要他的赛场压赢就对了。黑市决斗场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人，他是在决斗场所有人的见证下一次次浴血奋战成名的。没有十足的把握，哈罗德敢跟一个疯子拼命？一直目不转睛看着擂台上的徐家管事转过头来，他抹了一把脸开口道，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很眼熟啊？ 擂台上的那女人骨子里的嚣张还有纤细的身形确实有点眼熟，但那暗黑的戾气也让人劝退。前面一排的卡罗往后面走了两步，拿了一份文件递给徐瑶光， 这是徐家在 M 州的市场经济中性的1%。 这跟之前卡罗说的不一样，经济中心的1%，任谁都知道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利润。 卡罗先生，你们怎么突然改了市场划分？ 徐瑶光脑中一条线却渐渐清晰起来。卡罗只是看着徐瑶光笑笑，没有回答，拍拍他的肩膀直接离开。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徐瑶光抿唇，面容依旧清冷，他转身定定地看向程木， 你们家秦小姐呢？ 程木看着自己账户收到的1亿，听到声音他抬头面无表情， 在房间睡觉。 徐瑶光跟程木比较熟，自然能够确定那人就是秦冉。徐家大部分人都没有跟秦冉说过话，很难认出来。一直在思索的徐二叔听到徐瑶光的话，他猛地抬起头，脑海中的想法明明灭灭，他的声音有些艰难， 小徐少，你的意思是？ 今天若是伯特上场，肯定是未知数。临到比赛关头，秦冉消失，空白出现，赢了这场市场分割，徐家得到了最大利益的划分。徐二叔不由抬头，擂台上只剩下主持人，但半空中的投影依旧是那道黑色的身影，一手按着嘴角的血，头微偏，被绑在脑后的黑发随着风微微扬着，目光如刃。观赛台西区内部主座席， 杨先生，我失败了，请您责罚。 哈罗德拖着一条腿砰的一声跪在地上，说话的声音颤抖。他十年前刚成为拳王就被地下联盟招揽了，即便现在在地下联盟混上了高位，依旧对面前这男人感到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背对着他的人身影修长，穿着雪白的线衣，双手背在身后。听到声音，他没有转身，灯光映照在他的侧脸上，留下淡淡的一层阴影。抬起的手拿着青色的茶杯，杯中的茶水干净透彻。他低头浅浅喝了一口，语气风轻云淡，又有些温顺如玉地问道， 他实力如何？ 他不怕死。 哈罗德抿唇，男人微微颔首， 我知道了，下去吧。 听到这一句，哈罗德愣愣地抬头看向对方，不敢置信，他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这位手段狠辣的人一句轻飘飘的下去吧就过去了。哈罗德仅愣了一秒，就连忙爬起来滚出了门，并轻轻地带上了房门。门外是地下联盟的人，对于外界崇尚的拳王哈罗德如此狼狈的样子，这些人半点也不意外。屋内，哈罗德离开，男人才抬头，露出一张玉色天人的脸，温润的气息渐渐下压，犹见眉梢三寸雪，正是杨淑燕。手中的杯子被他捏得粉碎，空气中喧嚣着难以言状的寂静，透彻的茶水掺杂着点点血迹，顺着他的手流下，躺到地板上。 杨先生。 身边的手下往前走了一步，杨淑燕低头，她看自己的手，眼睫颤动。 让情报局分堂的人联系我。 是。 五分钟后，一个中年男人的视频接进来了，他恭敬开口。 盟主。 杨淑燕折身，他闭了闭眼，好半晌，抬眸，开口道： 三年半前他的死亡消息是怎么确认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